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2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至24。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布施乃至净虑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于彼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显现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智智，于彼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界、虚空界、不思议界，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显现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智智，于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显现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苦集灭道圣地，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 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得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五眼六神通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五眼六神通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 此般若波罗蜜多与佛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清晰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装，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未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未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清晰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装，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未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未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清晰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装，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智智，与一切陀罗尼们、一切三摩地们，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陀罗尼们、一切三摩地们，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清晰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智智，与彼菩萨摩萨行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菩萨摩萨行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清晰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装，众缘和合则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无上正等菩提，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儿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今者如来应证等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功德说犹未尽。所以者何？我从世尊所受般若波罗蜜多功德深广，量无边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

智信听闻、受持、读诵、经前修学、如理思维、解说、书写、广令流布。由此便有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出现世间。世尊，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经前修学、如理思维、解说、书写、广令流布，由此便有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出现世间。世尊，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经前修学、如理思维、解说、书写、广令流布，由此便有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即欲留相、欲留果、欲来相、欲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出现世间。世尊，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经前修学、如理思维、解说、书写、广令流布，由此便有独觉及独觉菩提出现世间。世尊，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经前修学、如理思维、解说、书写、广令流布，由此便有菩萨摩诃萨及菩萨摩诃萨行出现世间。世尊，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经前修学、如理思维、解说、书写、广令流布，由此便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即以无上正等菩提出现世间。儿时佛告天地誓言：迦舍迦，我不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如前所说功德。何以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具足无边胜功德故。迦舍迦，我亦不说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经前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即能书写种种言事，复以无量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钏、幡盖、众妙珍奇、伎乐、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但有如前所说功德。可以过，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经前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种种言事，复以无量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钏、幡盖、众妙珍奇、伎乐、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成就无量殊胜 戒运，成就无量殊胜定运，成就无量殊胜慧运，成就无量殊胜解脱运，成就无量殊胜解脱智见运。假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知如佛。何以故？决定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假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超过声闻及独觉地。何以故？解脱一切声闻独觉下列心故。假使家一切声闻独觉所成就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与此善男子善女人等所成就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俱之分不及一，百俱之分不及一，千俱之分不及一，百千俱之分不及一，百千俱之诺由他分不及一。数分算分计分欲分乃至乌婆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假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超过一切声闻独觉下列心想，与诸声闻独觉乘法终不称赞，与一切法无所不知，为能正知都无所有。假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智智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种种言事，复以无量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我说获得现在未来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十天地士复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智智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众妙言事，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等诸天常随卫护，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种种恶缘之所扰害。而时佛告天地士言：假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应一切智智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时有无量百千天子为听法故皆来集会，欢喜踊跃敬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假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应一切智智心用无所得为方便宣说如是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十有无量诸天子等借来集会，以天威力令说法者增益辩才，宣唱无尽。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无量诸天子等敬重法故，皆来集会，以天威力令说法者辩才无智，设有障难不能折断。乔世家，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众宝言事，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阴覆璎珞包窗翻盖众妙珍奇，几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于现在世当获无边功德胜利，众魔眷属不能侵扰。复此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四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怯步，不为一切论难所屈，可以过，必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加佑故。又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具广分别一切法故，为若善法不善法无记法，若过去法未来法现代法，若欲界系法色界系法无色界系法，若学法无学法非学非无学法，若见所断法修所断法非所断法，若世间法出世间法，若有漏法无漏法，若有为法无为法，若有见法无见法，若有色法无色法，若共法不共法，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诸如是等无量百千种种法门皆入此舍。又有如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善住内空善住外空善住内外空善住空空善住大空善住圣意空善住有为空善住无为空善住毕竟空善住无际空善住散空善住无变异空善住本性空善住自相空善住共相空善住一切法空善住不可得空善住无性空善住自性空善住无性自性空故，都不见有能论难者，亦不见有所论难者，亦不见有所说般若波罗蜜多。于是故 乔世迦，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般若波罗蜜多大威神力所护持故，不为一切易学论难之所屈服。复次乔世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信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解说书写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心不沉默，亦无忧悔，随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见有法可令惊恐怖畏沉默即忧悔者。乔世迦，若善男子善女人辈欲得是等现在无边功德胜利，当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众宝言事，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乔世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众宝言事，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为父母师长宗亲朋友知识国王大臣及诸沙门婆罗门等之所爱敬，亦为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菩萨摩诃萨独觉阿罗汉不还依来预留国等之所爱念，复为世间诸天魔凡人及非人阿苏罗等之所爱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成就最胜无断辩才，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上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恒无断尽，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五眼六神通，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恒无断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成就菩萨殊胜神通，游诸佛土，自在无碍。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为一切外道议论之所降服，而能降服外道议论。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在未来无断无尽功德胜利，应欲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流布，复应书写众宝言事，以无量种上妙花蔓、涂赞等香、衣服、璎珞、包窗、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至清净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十，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都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恒来是处，观礼、读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饶礼拜，合掌而去。所有梵众天、梵辅天、梵慧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恒来是处，观礼、读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饶礼拜，合掌而去。所有净居天，为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一恒来此，观礼、读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饶礼拜，合掌而去。十，此界中

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即于无量有大威德诸龙耀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忍非人等常来至此，随诸拥护，不为一切人非人等之所恼害，唯除宿世定恶业因，现在应赎，或转重业，现世轻受。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威神力，或如是等现世种种功德胜利，为诸天等依法无上菩提心者，或依佛法，亦或殊胜利乐事者，敬重法故，恒来至此，随诸拥护，增其势力。随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依法无上正等决心，恒为救拔诸有情故，恒为成熟诸有情故，恒不弃舍诸有情故，恒为利乐诸有情故，彼诸天等亦复如是，由此因缘常随拥护。卷第126。